家母说，我的孙女好，

和等天分辨，也指望轮凤和明费成双，休听旁人胡言讲，大宝玉家能故意取宝钗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梅花大鼓名家花无宝先生演唱的一段梅花大鼓作品《永别紫鹃》。下边呢，我们换上一个曲种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，要为您请上的呢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。今天要请您欣赏的呢是一段新时期的新作品《鉴湖女侠》。 双剑亮晶晶， 龙探爪，蟒翻腾，凤展翅，蛇出洞，豹脚尾，虎纵横。剑起处似梨花飞洒，剑落处若闪闪寒星，剑扫处如秋风卷叶，剑劈处使虎鬼皆惊。剑剑怀仇恨，招招气难平。恨得是八国联军侵国土，气得是清廷腐败昏聩无能。我恨不能展翅飞出归他去，我恨不能缚虎擒龙卧长鹰，恨不能洒血洗尽民族耻，恨不能抛头击响自由中，想把收招使性如龙啊，青霜剑递给身旁丫鬟秋容，急渐渐迈步儿走进书房内，手指儿踢了踢案上的亮银灯，轻声儿吩咐秋容取笔砚，台湾儿磨墨铺纸忙不停，灯光而下磊落襟怀梳妆制啊，雪肩而上笔走龙蛇放豪情，英雄书罢宝刀各一手，这首诗子欲铿锵扣人心灵，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深情热爱，对列强与清廷仇恨无穷。请太太到寝室，大声 少爷看这时候老爷还不回来，定然有事情。秋瑾说还不是纸醉金迷，拆权行令花天酒地，愁有狐朋，他们做不出好事情，死者等。无聊的岁月我还何时了啊，如此的夫妻应我不容。气哼哼走进寝室，往床上看见孩儿泪珠儿滚滚，眨巴着小眼睛，好容易哄着了娇儿再入睡。秋瑾他心潮起伏，梦难成，伸手取过来书一册，书名曰《革命军》，作者是邹容，一字字一行行经不起革命的道理呀，阐述的鲜明，一字字激荡人心，鼓舞斗志，一行行如茫茫黑夜指路明灯，看得他革命信念更强烈，不比他民主思想愈鲜明。这时候窗纸发霉了，金鸡报晓，猛听得书房内传来了斥责声，真是刺耳难听。 北京城内血雨腥风， 人，国家守黎民图坦，我怎忍入侵的洋寇乱胡行，你们为官这王室俸禄不离国政，终日见养怎出有罪死梦生，我囚禁是将死里求生，路啊在哪学的这些革命党的话，大逆不道，你要发疯好可惜，我还不是革命党王庭军，火冒三丈怒喝连声，住口，不许你再往下讲，如此的放肆有点我的门庭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你懂不懂？哼，女人家谈的什么国家兴亡，你讲的什么革命经，囚禁你听此言，怒火中烧，怒此欲裂，难把身容啊，我要冲破樊笼。冷笑一声说了话，革命党的媳妇绝不相容，秋瑾连连把头点，好人各有志，你西我东，家人仆妇忙相劝了，吓坏了身旁的小秋容，搀扶秋瑾回房内，抱起来梦中惊醒的小娇声，滴答答热泪便洒娇儿面，心儿内无限难割难舍情，这一回宝刀割引出一场家庭革命，抱下回点柴还舍娇声，乘风破浪大征程，群英聚会大展其能啊，在日本东京城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在欣赏了两段曲艺作品之后啊，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